咱们现在好像都面临一个共同的困境，就是收藏夹里的文章越来越多，时间却越来越少，根本看不过来。但如果有一种工具能把这些文字直接变成一个播客，让你随时随地都能听，是不是就完美了？ 这听起来就像是给内容装上了一个随身听开关。最近确实有个叫 Listen Hub 这样 AI 的工具在做这个事，它能把任何文本，比如公众号文章或者 PDF，一键就转成一个听起来还挺像样的双人对话播客。 对，我看到的就是这个，它等于说以前你得正襟危坐才能读完的东西，现在开车、健身的时候顺便就听完了，这一下子就降低了音频制作的门槛，感觉普通人也能轻松做个播客了。 没错，这就像是给内容插上了耳朵，让大家在碎片化时间里也能轻松获取信息。它等于给文字内容传播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赛道，尤其是在中文支持和多角色声音这块做得相当不错，内容的表现力一下子就丰富起来了。 而且它的实用性好像还挺广的。我看到一些例子，比如学生可以用它把厚厚的教材变成音频，在通勤路上就能复习功课。自媒体人也可以把自己的博客文章直接转成播客，多一个分发渠道。 是的，甚至上班族也能用，比如把一个复杂的工作汇报做成音频版，让同事在理解上更直观。这确实是抓住了现在大家越来越喜欢听内容的这个新趋势。 有点意思。这让我想起一个更深层的话题，就是 AI 和我们人类声音的结合，这会是未来的趋势吗？ 我觉得是，行业里已经有人预见到这一点了。我看到一位资深的配音演员就说，未来的配音棚会是 AI 技术提供精准支撑，而人类负责带来独特的情感表达。他把这个叫做声音艺术的和声时代。 和声时代，这个比喻太妙了。你是说 AI 不是来抢饭碗的？而是来当一个超级辅助的。 完全正确，AI 就像那个完美的伴奏，它把技术、效率这些事做到极致，而人类创作者就可以更专注于情感和创意的表达。他们不是替代关系，而是互相成就。像 Listen Hub 这样的工具，就是这个趋势的先行者，让内容能用更有吸引力的方式传播出去。 听你这么一说，感觉未来充满了想象力。那今天聊了这么多，如果让你来总结一下。关于这个 AI 工具和它背后的趋势，最核心的几个点是什么？ 我觉得可以归纳成这么几点：首先，核心功能就是把任何文本一键变成双人播客，大大降低了创作门槛。其次，它的应用场景非常广。无论你是学生、自媒体还是上班族，都能用它来提升效率。但最关键的，也是最让我兴奋的，是它代表了一个重要的未来趋势，那就是 AI 和人类声音的融合，这会开启一个全新的内容创作时代。